我死心塌地，朋友都说早该放弃改变自己，我比较容易。你的心已经不住在这里，你的心梦游繁华世界里，我们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像只鸟仿佛在林间飘摇，追寻风追寻空气的自由，我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我想你，我需要你，今生今世我永远不想转移。改变自己，我比较容易。 Thank you. 我心间，勾丝玉柔若金，发如玉，手生根，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浪花只在一指，寻河千百遍，蓦然回首，来生路灯火阑珊，浪花只知了又知，弹指一挥间，顺着浪花指的方向，你是否看见了永远？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想你是否看见了永远？ 剩几个夜晚，再几次晚安，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留些许的气息，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力气。只为献礼，目送洁白纱裙路过我，给

忘了我的脸，我们是谁？和流动的蜕变，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和时光大和解。 天。

才看到生命里各种的美好，生命里各种的美好。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景。

记得他们。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네마음을모르는거예요사랑해요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